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48集，单独见面。展昭蹲下，拍了拍小五的鼻子。这时候，公孙从府门里走出来了。 什么后摆啊？ 爹爹。 小四子跑过去扑住公孙，公孙顺手抱起来捏了捏他。这娃越来越沉了，只长肉不长个，一天比一天圆滚滚。 公孙，你给人看病能给老虎看看病吗？他老咬我衣服后摆。 只咬你的？是只咬蓝山呢，还是红蓝两色都咬啊？ 这一下倒是把展昭问愣了。报废的三件都是蓝色的，不知道红色的他咬不咬。众人回府衙，展昭进屋拿了他那套红色的官服出来换上。这几天就穿蓝衫了，很久没穿官服。官服要是咬了倒是没事，有官家给重做的。他在小五面前晃来晃去，晃了好几个圈，但是小五没搭理他，自顾自跟小四子斗趣。 难道他喜欢蓝色？ 老虎应该分不太清楚颜色，猫也好，老虎也罢，都是通过气味来分东西的，甚少用眼睛。两件衣服的味道不同吗？ 公孙说着，拿起展昭那套蓝衣服闻了闻，又拿了展昭换下来的红色官服闻了闻，微微皱眉。公孙让小四子也闻，小四子把脑袋闷在衣服里闻了一会儿，抬头。 猫猫的官服有香樟木的味道，那个蓝衣服味道怪怪的，好像有青草香。 青草香？ 白玉堂第一次听说，拿过来闻了闻，确实有一种雨后青草地的清新味道。白玉堂这会儿倒是明白了，为什么一开始就对展昭印象不错，是因为味道。男人身上不能香，当然也不能臭。白玉堂对气味很敏感，通常味道不好闻，他就会有多远躲多远。但是展昭身上有一股清新的味道，被小四子一点才明白是青草香。 这料子应该是染色的时候加了干草。很特别。 我的衣服都是红衣他们准备的，貌似是做了什么手脚，说是可以驱蚊虫什么的。 展昭从小到大都是几个姨给打理，他娘亲都没机会动手。小四子拿着蓝衣服在小五眼前晃了晃，小五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走了，最后张嘴一口又咬住，扯下一块袖子来接着晃尾巴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展昭摸了摸下巴。小五咬展昭的衣摆，原来不是为了好玩，也不是调皮，而是因为喜欢衣摆上的味道。 这奇了怪了，那看来换件料子的衣服，他应该就没兴趣咬了吧。 虽然觉得事情很奇怪，但是众人也就当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儿，没往心里去。这时候忙完了的赵普溜达进来了。 哎，老包干嘛呢？派出兵马全城搜索，还让邹良将所有的官道都守住了。 哦，大人大概是想来个釜底抽薪。 你是说干脆彻查忘忧散的事情，断潘穴的财路？ 应该是。 展昭刚想接着说，就见赵虎走进来。 展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 谁啊？ 秦离生。 秦离生？ 难道是来替百鬼山庄要人的？ 潘旭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很难留得住他。这小子手脚干净得很，没留下一点把柄。 哼，料到了，放他回去才能顺藤摸瓜，看看他要干嘛。 那秦离生为什么不求见包相，偏偏来见你？ 天晓得，不过我又不怕他，见就见呗。 来者不善啊，不如 那个秦立生说要单独见展大人来着。 单独？ 那老虎能不能带啊？ 估计可以吧。 那带他去后院吧，那边僻静一点，可以单独见面。 展昭说完去换了一件官服，省得走半道又被小五咬破了。带着老虎，展昭去后院见秦离生了。白玉堂站在院子里看他走出门，也没说话。 哎，你有没有一点好奇啊？ 赵普到了白玉堂身边，白玉堂依旧没吱声，只是看了赵普一眼。 展昭对阵秦离生啊，貌似很有看头。 白玉堂沉默片刻，转身出门了。赵普觉得不听白不听，就要跟着展昭去，公孙一把扯住他。赵普乐呵呵的，双手叉腰，意气风发。公孙一脸狐疑的看他， 喂，你少添乱。 我添什么乱啊？你不想去？展昭一肚子坏水，那秦离生啊，看着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哎，不过他们俩倒是有个共同特点。 什么共同点？ 从外表上看都是好人啊。 你那么开心干什么？捡到钱了？ 老王介绍的位高人给我，瞎子算命的，据说贼准。 然后呢，算到你什么了？ 那瞎子说我今天走桃花运，还说会是朵带籽儿的大桃花。 桃花怎么带籽儿啊？还是说你会被个桃子砸中啊？ 赵普撇撇嘴，维持今天的好心情，伸手将小四子捞起来扛在肩上。 乖仔，带你去吃小馄饨。 好哦，弟弟也去吗？ 公孙想了想，倒是有些好奇赵普会被个什么样的桃子砸中，于是也跟去了，验了一上午的尸，顺便蹭碗热馄饨吃，叫赵普请客。展昭带着小五到了后院，这小院子是王知府亲手打理的，很幽静。原本花草不少，但是寒冬凋零了，只剩下枝杈盖了薄薄的一层雪。秦离生已经坐在石桌边了，月瑶煮了一壶茶放在他眼前，茶香味儿十分的好闻，应该是上等的茉莉花茶。秦离生和月牙儿似乎是认识的，两人正聊着呢，月牙儿看到展昭来了，就笑眯眯叫了一声：“ 展大人。” 展昭点了点头，过去坐下。月牙儿又给展昭倒了一杯茶，然后就离开了，留两人单独谈。 这茶是县空岛带来的吧？卢大嫂做的茉莉花茶，是我喝过最好喝的。 展昭捧着茶喝。他不是太喜欢喝花茶，比较喜欢喝绿茶，也喝不出好坏，不过这杯很香甜。 展兄是南方人吧？北方干冷，还习惯？ 还行，没想象中那么冷。 说话间，小五趴在展昭脚边，尾巴勾搭着展昭的衣服后摆，似乎是觉得无聊，跟他逗乐。展昭伸手轻轻揉着他耳后，给他搔痒。小五跟只大猫似的，发出舒服的咕噜咕噜声。 呀，你淘气。 秦离生朝着小五的方向听着听。 这老虎很是通人性啊。 这有一句没一句的，究竟扯些什么呢？这秦离生此行目的为何呀？ 展大人，是否不解我此来的目的？ 哼，正题终于来了。 二庄主是来要潘旭的吗？ 他真名是潘旭。 你之前没听过吗？ 他一直自称潘亮，我不是很管百鬼山庄的事情。你们开封府向来秉公执法，既然抓他来，应该有原因。 那二庄主来找我有何事啊？ 想请展兄帮个忙。 帮什么忙？ 找天母。 展昭听后沉默了片刻，笑了。 天母？ 没错。 你真的相信天母存在吗？ 他的确存在，而且他心中有恨，若是不能尽快抓住他，后患无穷。 那你有没有关于他的线索？ 暂时还没有。 嗯，反正天母也有嫌疑杀人，我们要破案呢，自然也会去抓他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。 展昭说完继续喝茶。秦离生听了展昭所言后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喝起了茶。两人这么坐着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展昭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看向秦离生。 秦兄为何这么执着于天母呢？ 我想要血眼珠。 秦兄想要靠血眼珠让双目复明？ 嗯，我是天盟最好的郎中，也不可能治好我的双眼。但是我想复明，所以一直在找血眼珠，也很执着于天母。 展昭觉得有些无奈，秦离生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也难怪他一直强调天母的存在了。天母存在才会有血眼珠，他才有希望复明。展昭换了个话题直问了起来。 对了，秦兄可知道潘旭在做忘忧散的生意？ 你是说老三表面上做药材买卖，背地里其实是在卖忘忧散？ 是啊。 我的确怀疑过他暗地里在做什么事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百鬼山庄的事情我几乎不管，要问还是问庄主有用些。不过如果他做的真是忘忧散的买卖，那他应该藏了不少钱在身边，要那么多钱也不见他花，够奇怪的。 展昭见秦离生说着潘旭和百鬼山庄，像是在说完全跟他无关的事情一样。 这人还真是全副心神都在找血眼珠上，正想复命吗？他应该是一个更随遇而安的人才对吧，太过强求有些不理智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也觉得自己可能不对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忙了这么多年，谁不想重见光明，看看这花花世界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